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9月11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5。今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即日起恢复跨省团队旅游， 本市三条地铁新线开始空载试运行， 北京已经建成330个心理减压室， 福建省仙游县发现6人核酸检测呈现阳性。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市文旅局发布消息，旅行社在落实严格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从昨天起可以恢复经营本市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来京旅游团队要严格落实进京防疫要求，必须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14天以上方可进京。 市文旅局要求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组织和接待健康码异常、行程不明、14天内有新增本土感染者的地级市旅居史，或者入境未满21天的涉及疫情风险人员。 北京跨省游解封的消息对旅游市场刺激明显。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昨天上午7点到10点，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预订量比昨天同一时间已经翻番。 国庆出游市场也开始加速启动，以暑期以来被压抑了的出游需求有望在国庆期间得到释放。预计今年国庆节7天，航空市场的单日旅游运输量峰值可能将超过去年同期，总量预计将超过2019年国庆节，可能突破6亿人次。 北京的轨道建设正在不断推进，目前本市在建线路15条，291.3公里，年底将全力实现7条线段、54.5公里线路开通试运营，其中地铁14号线剩余段、17号线南段、11号线西段，昨天开始为期3个月的空载试运行。 14号线剩余段全长大约4公里，包括东莞头站、丽泽商务区站、蔡户营站、西铁营站、景峰门站5座车站。17号线南段起点为亦庄站前区南站，终点为十里河站，全长16.5公里，包括7座车站。11号线西段北起模式口站，南到首钢站，全长4公里，包括4座车站。 超标电动车上路许可将于10月31号到期，不少人集中置换新车登记上牌。为减少大家的排队等候时间，本市今天启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在线预约业务。 大家下载北京交警 APP 完成实名制注册，点击掌上车管所就可以预约。同时本市还有178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登记上牌，到这些门店上牌不需要预约。 目前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销量增长迅猛，记者探访发现部分门店依然暗中提供解除限速的服务。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组织第三方进行暗访，对解除限速、二次改装等行为一经发现将高限处罚。 北京居民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免费骑单车了，即日起到12月31号，大家打开美团 APP 搜索数字人民币完成报名，就可以领取10元数字人民币红包，用于支付美团单车的骑行费用。 这次活动首创了数字人民币红包返现的玩法，活动期间大家每天完成前2单骑行之后，都可以额外获得相应的数字人民币返现，用于支付之后的骑行费用。 为期4天的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京开幕，国内外110多家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参会，工业、特种、服务、医疗、仿生机器人等新兴技术集中亮相。另外，世界机器人大赛等活动也同期举办。

福建莆田仙游县将三处地点划定为中风险区域，要求相关区域内所有居民严格实施居家隔离。 经过流调发现，本次疫情源头疑似为新加坡入境人员林某杰造成的传染链条。本次发现的六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当中，一人是林某杰的家庭成员林某发，还有两人是林某发的同伴。 林某杰于8月4号自新加坡从厦门机场入境，在厦门集中隔离14天后，于8月19号点对点转运到仙游县集中隔离点继续集中隔离，三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8月26号开始实施居家健康监测。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双色铜合金纪念币的兑换期是9月15号到21号以及11月1号到7号。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风险提示，近日有商户在市场上还没有纪念币实物的情况下采取预售等形式进行买卖，央行将对这类行为严密监测，及时处置，同时提醒大家谨慎选择纪念币的购买渠道，不要误信虚假宣传，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宣布了应对新冠疫情反弹的最新行动计划，重点是推动疫苗接种，大约1亿美国人将受此影响。这是拜登今年年初上任后出台的最严厉的疫苗规定。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雇员超过100人的私营企业应当确保雇员要么接种疫苗，要么每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这项规定将影响大约8000万人。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将对不戴口罩的乘客加大罚款力度，第一次违反将被处以500到1000美元的罚款，再犯可能要缴纳1000到3000美元的罚款。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近日发布消息说，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净化处置设备的25个排气装置当中，有24个出现了破损。 东电方面表示，前两年也发现了同样的破损情况，当时对25个装置进行了更换，但是没有调查破损的原因，也没有对外公布。此前福岛第一核电站曾因污水净化装置破损出现核污水泄漏的情况。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本市推进数字人民币全场景试点，丽泽金融商务区成为北京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 北京青年报聚焦，北京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线试运行。 中国新闻网关注，911恐怖袭击事件20周年来临，拜登宣布美国用3天时间纪念和缅怀遇难者。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和主播在线延后播出。 将于今天早上7:05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北京高院发布我为群众办实事9项重点举措，将推动人身损害赔偿同城同价。 早上7:35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关注，中美两国元首通电话，我国外交部强调，中美关系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结束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前2场比赛，连续输给澳大利亚和日本，目前在小组6支球队中排名垫底。中国足球职业化道路已经走过30多年，为何水平就是提升不上去？办联赛、请外教、规划球员，能想到的办法都试了，为什么还是不见成效？中国足球的未来究竟路在何方？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网约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与日俱增，灵活就业模式给劳动者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这过程中，从业人员的权益难以保障，相应法律法规政策缺失等问题也不容忽视。涉及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案件呈现哪些特点？除了工资以外，这些劳动者还能主张哪些福利待遇呢？今天下午1:12，警法在线将为您详细介绍。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北京公交集团组织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公交主题宣传日活动，市人力局举办教培行业同业互助对接会，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近期人们爬山、郊游等户外活动热度不减，不过随着降雨、冰雹等天气时常出现，危险也更容易发生。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昨天从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了解到，近日房山区就发生了一起七旬老人进山采蘑菇失联遇难的事件，来听报道。 9月7号晚上9点半左右，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接到山野救援任务，当地一名70多岁的村民当天中午进山采蘑菇后失联，30多名房山蓝天救援队的队员立即出发，分组配合派出所和消防站进山搜救。据房山蓝天救援队的陈海军回忆， 老人是中午12:30开始上山的，就一直没回来，这家属比较着急，夜里2点找到老人了，当时老人已经出现意外了，初步判断是坠落到那个山沟里边，第二天上午才把老人给全运到山下。 陈海军告诉记者，近几年的山路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危险因素也随之增加。 前几年农村呢放羊的比较多，羊走出的路叫羊道，这爬山的人也走，它路啊比较明显。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之后，荆棘灌木已经把路啊给长死了，就封上了，就是你根本就看不出路了。再一个，今年雨水比以往都勤，容易发生滑坡，或者说这个山石松动，路面这种石头啊，它上面有一种青苔，如果不小心踩到上面，就容易滑倒。初步判断，老人也是因为滑倒了，滚落到悬崖里下边的。 半个多月前，本市门头沟区也发生了一起在校大学生爬山失联的事件，所幸失联学生最终被消防救援人员平安找到。门头沟区消防救援支队斋堂消防站指导员唐虎提示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爬山安全， 不要攀爬野山，在爬山前一定要和亲友沟通好，合理规划好路线和时间，结伴而行，同时要关注天气预报，汛期要远离河道和易发生塌方、泥石流等区域，咱们要保证通讯工具能够随时联络，要随身携带好口哨、手电等应急装备、应急食品。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1摄氏度。今天早晨北京大部分地区有雾，能见度不足1公里，大雾黄色预警生效中，请注意出行安全。到了上午，雾气会逐渐消退，天气逐渐转晴，夜间北京将再次出现雷阵雨天气。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轻雾或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晴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8:30，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5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小区消防通道超出红线，规划道路修建能否回应居民担忧，做到情理平衡，以人为本？ 你看这儿是消防通道，你要真正的发生什么火灾应急情况，根本车进不来。 大型互联网公司周边下班期间网约车停放混乱，附近居民期待加强治理。 最严重拥堵的就是美团公司正门口，咱都是9点下班，都是约网约车。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近日，通州区芙蓉园213号楼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八月初，相关部门开始动工修建小区西侧的朝晖南路。根据土地规划，这栋楼所在的小区一部分将被回收用于建设道路。居民认为道路修建影响生活，表示反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芙蓉园213号楼位于通湖大街北侧，这栋楼以及周边围墙等建筑构成独立小区。目前这个小区西侧已经架起蓝色围挡，准备建设朝晖南路。居民张女士在现场指着这条待建道路说， 现在现状这不封着呢吗？在这儿整个没有通行，北边那块也在进行什么腾退，所谓的腾退就是为了这条路修路做铺垫。 而就在八月初，一份要修建朝晖南路的告示在芙蓉园213号楼90多户居民间引起轩然大波。八月12号，受通州区城管委委托，属地新华街道办事处在芙蓉园213号楼所在的小区贴出腾退公告。张女士说， 就说明他要修这个朝晖西街了，就是他这个红线宽是30米，但是这个30米正好是在我们门墙这块，就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地上部占他红线的，然后需要我们来腾退。 记者看到这份文件称，朝晖南路线路全长379米，红线宽30米，芙蓉园213号楼所在小区8月16号之前要腾退红线内的地上物，之后实施地上物拆除。据记者了解，由于历史原因，目前芙蓉园213号楼小区西侧围墙以及物业用房确实占用了朝晖南路部分规划用地。建设朝晖南路按照规划收回红线内土地本来是理所当然，但是居民告诉记者，腾退土地建设道路让他们感到困扰，表示反对。至于原因，张女士告诉记者，目前小区朝南开门，居民楼到小区出入口只有一条消防通道，腾退土地造成院内消防通道消失，形成隐患。 你让我们一出来就走这个西门了，就没有这个消防通道。你看这儿是消防通道，你要真正的发生什么火灾应急情况，根本车进不来。 同时，张女士说，朝晖南路路宽30米，道路建成后只距居民楼2米左右。 这个里头，如果你要是谁家能在窗户底下走车，那你这晚上不睡觉吗？路灯不晃吗？那万一这车咔开里头去，这都不敢保证，是吧？天天提心吊胆的在里头生活，那民生在哪儿也没有了。 另外，居民称，经过他们了解，朝晖南路是一条城市支路，按照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的规定，城市支路宽度为12到16米。朝晖南路是否应该建成30米宽，居民也有异议。居民穆先生表示， 说是这个地方以前呢是市政道路待用用地。但是考虑你现有的，我们现在楼已经建起来了，你就别修那么宽了嘛。现在是楼已经建好了，路还要修那么宽，你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你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方案。 居民肖先生也向记者表达相似的观点。 合法，但是你不合理，需要政府呢释放一点善意，你把你的这个规划呢，你做个微调，你给我们留一条通道。 居民称，对于他们的诉求，相关部门曾多次召开协调会，但诉求究竟能否满足，目前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么朝晖南路规划方案能否调整，居民诉求如何处理？记者向道路建设主责单位通州区城管委反映问题。经过多次沟通，市政科工作人员表示， 开发商建这小区的时候，他就有待征道路，因为就是一些问题吧，一直也没有修这条路。建这小区的时候就这么规划的，那得我们也得按规划实施，我们也不是说的想在哪儿建房就在哪儿建路，是吧？ 不过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帮助解决小区消防通道的问题。 他小区开门也没按规划实施，他其实就应该是冲西开门的，咱们把这路修完了之后肯定会给他留消防通道，小区开口我们从西边会给他开口的。 另外，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针对居民反映道路与居民楼距离近的问题，也可以向上反映问题。 我们按实际情况来走，做这条路离他们近呢是怎么着的，到时候再跟领导碰，然后咱们再找设计什么，看能不能调一版方案。说如果说实在不能调呢，跟领导建议是加一隔音屏也好，是怎么着也好，帮着老百姓解决一下实际的问题，咱们都明白，领导也会支持这种事儿。 9月10号，针对朝晖南路修建给芙蓉园213号楼居民带来困扰一事，记者也向属地新华街道办事处、北京市规资委通州分局等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工作人员都表示将关注这一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倾听百姓呼声，在道路修建的同时妥善处理与周边居民的关系，别让一条畅通的路堵了居民的心。问题最终如何解决，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